會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今天傳來很多人聽到不太開心的消息， 就是前首相戴卓爾夫人 以87歲的高齡逝世。 各國的領袖表示是致哀。 戴卓爾夫人是一個強人魅力領袖， 在她當政11年 亦引起很大的爭議。但現在看回 有一個時間的走廊裏面，回望那個背影，即是他是一個非常卓越的領袖，很堅持原則和硬朗，可以說英國70年代成為歐洲病夫，是戴卓爾一個人力挽狂瀾，令到他經濟中興。 关于戴卓尔夫人的政绩和生平，我们曾经也说过，当时因为一套电影《铁娘子》，令所有人对于戴卓尔夫人十分感到兴趣和怀念。其实戴卓尔夫人刚刚现在再提，我觉得很特别，除了人们会怀念 一些他過往的政績之外，亦同時批評他，因為現在剛剛在我們香港的碼頭工潮，很多工會出來，其實很應景。很多人在網上說起Facebook去懷念戴卓爾夫人之餘，其實有沒有想過，其實戴卓爾夫人正正是好像電視上的姓嚴董事總經理那些立場。 其實會站在一個比較右翼、新保守主義，這兩個不能類比，什麼右不右翼、新保守主義，這些垃圾學院的名詞。首先，戴卓爾夫人是一個民選的領袖。1979年，她當選做英國首相，她做的任何事，例如出兵烏克蘭，以及強力對付 煤礦工人罷工，是英國的選民奉旨給了權力，此其一。第二，英國的煤礦工人當然要求加薪、提高福利，但戴卓爾夫人在80年代冷戰時期懷疑或者有足夠的理由相信 當時的煤礦工人罷工的領袖叫做Arthur Scargo 史卡高。我要補充一件事，凡是罷工要成功是一樣有魅力型領袖的，例如1989年波蘭團結工會領袖華里沙，以至到 80年代1934年，煤礦工人罷工領袖，工會領袖叫Arthur Scargill, S-C-A-R-G-I-L-L, Arthur, 阿瑟 Scargill, 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Marxist, 當時英國政府懷疑後面有蘇聯在策動，或者不是直接策動也好，當時的工黨 裏面有一股崇尚馬克思主義的左翼，他們希望扭轉戴卓爾夫人的自由市場經濟改革，回到社會福利、派中援、加高稅和大鑊飯的舊牢。所以煤礦工人罷工和戴卓爾夫人，保守黨政府是兩個人的戰爭， 一個是戴卓爾夫人，一個是工會領袖史卡高。當時史卡高是非常硬正，他說話亦是口若懸河。有幾年我在英國生活，晚晚的電視對著訪問史卡高，別人的電視報道是很持平的。 以及晚上的新闻评论等等都有请他上台。 他当然是口若悬河,他有他的理据。 但戴翠夫人认为,这个煤矿是国家战略产业。 是绝不能让步，而当时史卡高的煤矿工会就是看死冬天冻，全国的人要消煤和取暖，在这时他就要和你罢工。这个随时随非，由现在看是很难说的，因为你说提高工作条件、工资、人工不够等等。 我们局外人,是很难跟当时的煤矿工人说,你不合理。 你一定要在当时的处境里,你去做到煤矿工人。 你才说,人工真的很不够,我希望要改善条件。 所以工人的要求,如果你不是工人,尤其是我们这些评论人, 是很难,你不是那个处境,你没有体验过。 很难一口说他们的要求不正确，总之这些凡是工人罢工必定是一场政治对峙。但戴卓夫人看的时候看到，觉得这不只是煤矿工人罢工的问题，是有一股国内左翼的势力，包括工党，甚至有国外的苏联。 想将戴卓尔夫人抛落台，借以瘫痪英国煤矿供应，甚至经济，甚至东移东里等到多些人冻死，逼戴卓尔夫人落台。而令到戴卓尔夫人刚刚推行的市场经济改革，半途而废。戴卓尔夫人站在这样政治高度，拒不妥协。而且警察防守跟矿工有冲突，英国矿工罢工亦不像香港的小儿科，人家罢工吹了，后面有工党的左翼领袖、当地工党的议员，还有工人自己组成一个斗策队叫Picket Line， 把守着煤矿口，谁工人收了钱也好， 或者偷偷地,我不同意工会的立场,我想回来开工也好， 给这些Picket Line,这些工人的自卫斗策队是不准入场的。 但如果现在香港就会搞乱社会,影响香港的航运业。 没错,所以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罢工的大前提,当然就是想搞乱某些社会秩序,不然罢来罢鬼吗? 有没有人说,现在的人说罢工不要影响香港的航运? 没有的,这件事没有的。 正如说,你强奸还强奸,不要插入 我不插入,怎么强奸? 你可以有性行为,但不可以有 生物学所谓的penetration， 我问多一个问题，没有penetration， 哪里有sexual intercourse？ 上星期日我看城市论坛的自由党成员说，工人的运动罢工不要有工会的介入，这些又行不行呢？他可能只不要有现在这几个工会，李卓人，莫非是工联会介入就行了？ 好了,网络8193.com 指点江山， 傑鮑偉聰。好了，戴翠爾夫人的功過我們明晚再詳細說。今晚講碼頭工潮已經12天了，特首梁振英終於出口了，說 政府重视公潮，但会不偏不倚处理，以中立的角色与各方沟通。但他说有句比较特别的，政府不应该透过公众的喊话去为任何一方争取他们的利益。记住，政府不应该透过公众的喊话。但我记忆所及，政府的人经常出来喊话。为何今次公潮不赞成喊话？ 但之前有其他国泰 或者其他宮朝時張建宗或官員出來很快已經表態或進行劃算喊話這兩個字其實是甚麼意思都頗大陸腔既然不要因應 市民的喊話、社會的喊話不要透過公眾的喊話那又怎樣不要跟公眾說話即是說不要因為出於公眾的壓力就要抱頭去怎樣即是說什麼即是不應該記者問他對於政府如何處理的公潮他說不應該透過公眾的喊話其實我不太明白這句不是很明白什麼叫不應該透過 公眾的喊話這些字眼都有他一貫的本色如果我理解政府不應該透過公眾的喊話去為任何一方爭取他們的利益即是不要理會社會的呼聲要求政府應該調停現在市民要求政府調停沒有人叫你 去代表工會問李嘉誠拿多些薪金 亦沒有叫你代表和黃HIT叫工人盡快復工 市民和香港的商界希望香港的貨櫃碼頭盡快恢復正常的運輸量和運輸運作的秩序就是這麼簡單我想 香港我這幾天沒有留意到什麼民眾喊話要求政府要不就叫李嘉誠或者叫和王屈服給多些薪金要不就叫那些工人及早復工政府叫你政府解決問題至於你怎樣解決不關我們事因為你是領幾十萬人工一個月你手上有權力有資源 有中方甚至有警察有其他什麼策法會幾十個委員會幕前幕後你大把事情做不關我們事既然如此你不會為任何一方爭取利益如果叫不偏不倚又不會因應公眾喊話而出來去哀向任何一方不如不要做事不如這句話省下不要說學董這樣說早晨早晨最為不偏不倚 如果他這樣說法其實政府公關可以收工以後就不用出來回答記者問題因為任何話題你都可以用這句話你不要以為賣口乖因為你開這個先例白紙黑字記錄以後香港有任何工潮尤其牽涉到公共戰略物資產業好像煤礦、電力、機場、鐵路、聯交所 甚至消防員罷工你要記住這句話你不要幫香港人失憶香港大把人失憶我沒有失憶沒錯以後任何張建宗和梁振英你千萬不要第一時間撲出來因為梁振英競選時我記得他說過他上台後要打大老虎你記不記得這句話我久久都要提一提找回應該是前年十一二月左右他上台後要打大老虎 邊隻大老虎現在就是大老虎你說要打大老虎的時候你是不是不偏不倚你是不是在幫某一方面現在你敢不敢再重複那時候那句叫打大老虎我不知道哪隻大老虎可能李卓人那班都是大老虎所以政府怎可以說不偏不倚<笑> 你自己說叫適度有為如果你現在這個叫曾蔭權政府沒問題你一向都說他鵪鶉什麼都不做事所以七年以來社會這麼亂樓價這麼貴你就靠四個字叫適度有為打大老虎不要計那四個打大老虎我當你閒講你是靠適度有為四個字上台總之 香港的民意要求政府有為至於怎樣有為你自己想定它香港市民要求政府解決問題你解決不了你就出聲或者你解決不了我無心解決或者有兩個結果第一就是工人會屈服 第二,公運慢慢轉向社運 而正在佔領中環的熱身運動 佔領葵涌,今天佔衝 明天佔中 讓人開心一下,實習一下 沒問題佔領中環何時發生不知但現在這件事有很多市民捐款又吵到出去國際有些洋人又說聲援罷工工人 再不偏不倚,什麼都不做,沒問題 香港很多人會樂於看到這個局面 包括我們,因為老實實 社會越亂 我們的評論節目自有存在的價值,收多些廣告,他是這樣說的,不偏不倚,千萬不要,你過了幾天,你就出來了,你說政府又做了事了。新聞之後繼續網絡8比1903.com